呼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葡萄架下问菊间，谁唱嫦娥此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自买花圈为哪般，店主好奇把心单，夜里遇人还是鬼，白天再度解谜团。各位看官，咱们继续接演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。最近这个临安兴元里啊，发生了一件闹鬼的事儿。见鬼的人就是扎纸店的店主，叫老王头。这个店主老王头呢，没什么嗜好，只是平日啊爱喝这么几口绿豆烧。说在一天夜晚，天下着雨，这个王老头呢摆上一盘花生米，刚举起酒杯眯了这么一口，忽然听见门口就响起了嘟嘟。什么声啊？两起敲门声。因为夜静，这声音就显得十分的清晰。王老头呢就放下酒杯要上前开门。王老头打开门这么一看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60岁开外的女人。 哎呀，这是哟，这位大嫂，这么晚了您上这儿是有事儿啊？ 师傅啊，我想买花圈儿。 大嫂子要买花圈啊。您是家里头有人没了是吧？这个要是长辈儿啊，您得来这白的；要是小辈儿呢，您来这黄的；要是同辈人呢，那您就是 师傅。 哎， 我各买一只。 哦，好，那这样得了，我也甭跟您说了，您这心里啊，您这心里头也不那么好受的。这么着，您自个儿看着拿吧啊！ 哎，那谢谢您了。 哎， 师傅啊！ 哎，您这挑好了？ 是，挑好了。 好嘞。 这一共是5只。 哦。 这5只的钱呢，都跟这儿了。 哦。行，那 您、您别着急 啊！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 您说呀。 想请您给代替一下挽联。 嗨， 您这一手毛笔字远近闻名。 哎呀，这事儿这有什么难的，这都是我们应该的。您等着啊，我给您拿纸。大嫂子，您说吧，这是怎么写呀？ 是啊，这写点啥呢？ 不是，这个大嫂子，您这跟我开玩笑不行啊。您自己不知道写什么呀？这坏了，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写挽联什么词儿，自己能不知道啊？这个大嫂子，您得想好了，这东西没有胡写的啊。 我已经想好了。师傅啊，请您在这个挽联上，分别写上“母亲大人千古”， 好好好， 岳母大人千古，祖母大人千古，外祖母大人千古，还有啊，写上妻秀兰安息。 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差点错怪人家了，这个。您别着急啊，我给您写。我说大嫂子呀，这个过世的这老人可是有福气啊，啊，哈哈，这个您给告诉我，这老人的这女儿啊、女婿啊，这名字都是什么？这个落款的时候我得给添上啊。我说大嫂子，您得告诉我呀，这孩子名字叫什么？您得说啊。 啊，啥名字呀？ 不是，你瞧您这耳背，您这写了这五个花圈，您这个都是谁给的呀？是吧？这个女儿啊，是女婿啊，是谁呀？他们这小辈儿的名字，您告诉我，这辈儿得写呀。 谁给的？ 哎。 师傅啊， 您 识字儿多，麻烦您帮我随便起几个名字吧。 哎，什么意思？随便起几个名字？哎，我说这大嫂子您别玩笑啊，我这给人家代写挽联，也都写了几十年了，我从来也没听说过，好吗？帮忙这代笔给死者家属起名字，这事儿这都信，这您这死者家属的名字哪能随便起呢？我这大嫂子，您要是不买，您要跟我开玩笑，您赶紧走，您别吓唬我，好不好？ 是， 哎， 您说的对，这家属的名字是不可以随便起 啊。 我真是老糊涂了，那我还是拿回去自己个儿写吧。您麻烦您了。 哎，好好了，您这好，您这太吓人了，我帮您的，您这门口这车是您的是吧？这小车 我自己挂就行。 我给您搬上去啊。 哎，不用了。哎呦，谢谢您，您老太客气了。 哎，您这慢点啊，回头以后街坊邻居有什么闲事的，您想着我点啊。 列位，说这女顾客一走，王老头可又端起酒杯喝起来了，不自觉的他可又想起了刚才那个老太太。哎呀，苍白的脸，忧郁的神情，总是能浮现在他的眼前。转而一想，老头乐了，哈哈，你说我管这么多闲事干嘛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可又端起酒杯，想要借这个酒力啊，把脑海当中这个老太太的影子给赶走。来，二两土烧下肚之后啊，头还真有点晕晕乎乎的。这时候呢，他就发现花圈丛中有这么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他忙放下酒杯走过去，这么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黑色的布包，看来好像是刚才那老太太遗忘的。这王老头好奇心作祟啊，打开包裹这么一看，里边有一张病历卡，还有几贴的中药，病历卡上写着姓名地址，李秀兰，花园街古月弄七号。王老头一想说，这什么人丢这东西都得着急呀、啊、 何况来说，年纪大一点老太太那更得是急上加急。还好啊，这儿离花园街并不是很远，我呀，我替她送一趟。王老头找到古月弄已经是深夜11点了，这古月弄呢，没有一盏的路灯，弄堂里头昏昏暗暗，带着一些酒意的王老头是一脚高一脚低，他可就猫到了7号的门口。这时间他见屋里点着一盏3瓦的荧光灯，门就这么虚掩着。王老头定了定神，扯着嗓门高叫道： 大嫂，大嫂子，我说大嫂子，哎呀，这有人吗？门还开着呢，这我瞅瞅去啊。哎，这什么事这是？哎呦，这老太太可能是睡着了，家里没了人了，这是哭累了，这是。大嫂子，大嫂子，哎呀，你说这人家他干嘛去了？这人呢？这是。这东西扔我这哪行啊，我这给人送手上去呀，这个。哎呦，我上去瞅瞅去啊。大嫂子。 王老头仗着胆子喊着大嫂子的名字就往阁楼上走。阁楼上是漆黑一团，这王老头啊就朝这个打呼噜的声音方向看去。他刚要打招呼，只见一对绿眼睛正盯牢自己。 他。大嫂，我是给您这我给您送东西来了。 还没等王老头把话说完，一个白影倏的一下直朝王老头扑了过来。王老头吓得一缩脖子，慌忙的往旁边这么一躲，绿眼睛扑空，喵的一声窜下阁楼。原来是一只白猫。王老头气得对着这个猫屁股啊，呸，他吐了一口唾沫，真是鬼迷张天师，被只白猫吓得灵魂出窍，可人家知道了不得笑断了腰带才怪呢。这个时候王老头又深一脚浅一脚往屋里头摸，看到了骨灰盒，上方挂着一张用黑纱围着的遗像，那遗像之上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来买花圈的女人。这时王老头手里的火柴可熄灭了。 哎呦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刚才这是个大活人呢，这怎么一眨眼儿，这怎么变成死人了？这个绑死的？那也没这么快呀。不对，我这做梦呢？没有啊。 王老头正在害怕的时候，这个人呢最怕黑，有点亮就能好一些。他摸出火柴，又划了一根火柴，嚓！ 哎呀，我别是看错了吧？这个，哎，真是，这不就是刚才那老太太吗？这个，哎呦，坏了！哎，呦，快走！这女的是人这还是鬼？这个， 王老头正撅着屁股在看骨灰盒上照片，马上要走的时候，突然间楼梯上响起缓慢而又沉重的脚步声，一步一步的向楼上走来。 哎呦，这，哎呦，我坏了，这是见了鬼了，我快走吧，我。哎呦， 王老头抬头一看，跟他撞个满怀的人正是刚才买花圈，也正是骨灰盒上照片里的那个老太太。老太太此时苍白的面孔，浑浊的眼睛正在王老头的面前。 救命啊，哎，救命啊，哎呦，我擦，哎呦。 王老头本来想大声呼喊，可是喉咙里头好像被堵上了棉花一样，他叫不出声来，只听见咕噜两声，王老头脚这么一软，咕噜噜的从楼梯上直滚下来，跌跌撞撞奔回家。他一进门，一眼就瞧见桌子上的半斤绿豆烧，这么一昂头， 咕咚咕咚的全都灌进肚子，不一会儿就觉得天昏地暗，他像一滩泥一样的睡了过去。列位，这一夜可把王老头给吓坏了，任谁也得害怕，饶是这绿豆烧下肚，还是做了一晚上的噩梦。第二天王老头早早的就醒了，他想起来昨夜发生的事情，觉得很是奇怪。哎，说那女人要是鬼吧，谁见过鬼啊？说要不是鬼怪吧，那这骨灰盒上的照片又怎么解释呢？他想要去报告衙门，可转而一想不行，还是自己再去调查一番，反正大白天的，真要是鬼啊，他也不敢出来。不过呢，他也担心一个人怕碰着危险，就叫上了儿子大川，两个人能够彼此照应一下。两人又来到了花园街，上了阁楼，楼上特别的昏暗，又随身带了一个硕大的气死风灯，大白天的打灯笼，这也是很奇怪。 我说儿子， 哎爹， 我跟你说， 怎么了？ 这可吓死我了，你一会儿你可得给我盯住了啊。 我这不提着这灯笼呢吗？ 你啊，你看看去，你看看是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眼睛，你可是，你要是试着，你也别管我，你就跑，爸，我岁数大，我死这儿没关系。 别说这放弃话，爹干嘛呀？ 你瞅瞅去吧。 我看看看看。 嗯， 还挺香的这玩意儿哈，说什么，我看看。 啊， 那有一个穿黑色衣裳一女的跪那骨灰盒前面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他吗？是他吗？ 我看看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 别，你稳住了，别怕，我过去。 哎， 大娘，屋里还有人吗？大娘，屋里还有，跟您说话，您别光烧香啊。你那光烧香干嘛呀？爸，他不理我。这得念到什么时候去？爸，这怎么办？这昨儿也这样，不理我呀？怎么？ 不是，这太吓人了，这个。这 大娘跟您说话呢。 你又来干什么呀？这小伙子是谁呀？ 那个。我说这大嫂子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， 哎呀，爸，您怎么了？您吞吞吐吐的，这是我爹，我是儿子。 哎，对。 然后那个，我们过来看看您这儿来。 哎，对，我们就对看看，我们看看问你这个，你还要不要再买花圈了啊？ 爸，您这问的也不像人话，有上人家来问人买不买花圈的吗？ 这我也没词儿啊，我也。 要买花圈的时候。 您好，您怎么了？您好好说话。 我会再来买的。 啊。不是，爸，您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不是个人呢，是个人，您干嘛那么害怕？ 你把嘴闭上，我问。大嫂子。我问您个事儿啊，这遗像上的人，这是 遗像上的人就是我。 这真是你啊？这是真是你啊？那这骨灰盒 也是我的。 爸，你带我干嘛来了？爸，要干什么呀？ 我说大嫂子，你究竟是人，你还是鬼啊？ 我是活死人。 我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说您 别哭啊！您有事您跟我们说。 我叫。江秀兰，哎，这世界上啊，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 哎，前一阵子呀，我这身体不舒服，我到医馆一检查，说是得了绝症了。哎呀，我一直孤孤单单一个人啊。再加上这么重的病，我觉着呀，真的快活不下去了。可是你想，我这个无亲无故的，如果死了之后也冷冷清清，连一只亲人送的花圈都没有，更不要说有人为我超度亡灵了。所以呀，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，不如趁自己还活着，先买好花圈和骨灰盒，然后啊，自己为自己超度亡灵。 我说大嫂子呀，您瞅您这事儿闹的，您有这事儿您早跟我说明白呀，您这给我都吓一跳，您这合着这个都是给自个儿开追悼会呀？啊， 是啊。 哎呀，你说您这是图什么呀？这是您有病您得看病啊，谁说是绝症了？那绝症它不是也有治好的吗？哎，我说您这可太，我说儿子， 来吧，阿姨这挺什么哈、啊？有，您说您有什么事儿？您嘱咐我，您说， 以后啊 啊， 老妈妈这个，她自己说这个后事啊， 您别提这不吉利的。后事怎么也得还，您放心活着，后事肯定有嘛，对吧？人活百岁终有一死，您后事还得二三十年呢，是不是吧？您说是不是这点？ 对对对， 就是 后边啊，这老妈妈这事儿 啊， 你多想着点， 我给办，我给办， 你给照顾， 我放心，我来，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不用，哎呦，你倒是有儿子有亲生的，我呀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你就不要跟我这儿显摆来气我了。 哎呀，我说、哎、我说大嫂子，这哪是显摆呀，这个我跟您说的这都是实话。这孩子呀，他也不是我亲儿子，这是我几十年前呀大街上啊捡的这么一个孤儿。 嗨，爸，您提这干嘛？ 这现在呀也长大成人这么大了， 嗯， 他呢这孩子也知道感恩。 嗯，对对， 他照顾我一个也是照顾， 嗯， 他照顾你再加一个也是照顾。 对对对对对， 哎，我说孩子， 哎哎， 这事儿你管不管呀？ 当然管了。这您别说这个，什么叫我不是您亲儿子，就是您亲儿子， 哎， 对不对、 嗯、 您养我这几十年，要不然我能活到今天吗？我能长这么大吗？我孝顺您是应该的。 我说大嫂子呀，你可不能这么灰心丧气的，你什么得病啊，这绝症那绝症的，那没有个绝对的，是不是儿子？ 就是的呀。 哎，你听我的， 嗯， 你这花圈呀、啊、什么这骨灰盒、啊、这都烧 了， 烧 了， 都烧 了，别留着， 您也别跟这儿， 别在这环境里待着了。哎，我搀着您、啊、您往外走，爸，咱让阿姨上咱家去， 上咱家去，上咱家去， 高高兴兴的 上咱家去。 我搀着您下楼，您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擦点眼泪，这对不对呀？慢慢心情好了，身体也能好了。爸，您那灯咱不打了啊，咱不打了，往出走，往出走， 走， 高兴。 哎，这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啊。老太太虽然是孤苦伶仃，可是万年也没有这等的奇遇啊，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吧。不过最该赞扬的当然还是王老头的爷俩，没有他们的一贯善举，这事儿啊还真就成不了。